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。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热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。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相遇，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讲述的是一对闺蜜之间的深厚的情谊。这首歌呢是由赵薇带来的《我和上官燕》。这首歌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了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先锋金曲、年度先锋作词和年度先锋编曲，以及第13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等等的奖项。这首歌一出呢，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测。有人说这个上官燕呢是赵薇的某个闺蜜，也有人认为这是让赵薇一夜成名的那个角色小燕子。而歌手赵薇自己说呀，其实上官燕可以是任何人，每个人心中有一个上官燕。我喜欢这首歌的精神，不是那种情爱的东西，或者是痛哭流涕的伤感的，而是那种加油的感觉。马上一起来听听这首《我和上官燕》，听听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。 心愿能否一一实 现小失恋，反复听完了三天，一遍又一遍。他常说想去环游世界，所以现在才要拼命的挣钱了。虽然世界大了五倍，让自己快乐才最关键。我们经常同时上网聊天，其实他就在隔壁房间。有一天他忽然来到别人，只留给我一封电子邮件。他说世界其实大的很有限，只要彼此没有断线，别忘了他是善观念。在同一个屋檐，有两个房间，在不久以前，两个女孩子之间，未来来之前，还有多少时间面对这个世界？是甜美的冒险，总有很多少年向我合上关眼，等寄托看着天，多少不知的脸，在他乡的房间，执着自己心愿总会实现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贾悦。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我和上官燕》，来自于赵薇。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清新甜美，而且中间加入了赵薇的说唱式的 rap， 让整首歌曲呈现出了清新似流水、浪漫如夏夜的这种甜美的氛围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说的是青春当中不可不提的一个重要主题，那就是爱情。我们接下来会听到羽泉这个组合带来的一首《烫心》，收录在他们2001年发行的《热爱》这张专辑当中，一起来听。 想了很久，爱上你的理由，伤心的泪和幸福的泪为何流？有你最温柔的手，你在将我挽留，将漂泊的我，狂浪的心收留。也许我听不到，我看不到。

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。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。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的真实精彩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，来自于歌手王心凌。她把这首歌呢演绎得非常的甜美。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承载着一对小恋人的难忘的回忆，就像这歌曲当中最后一句，回忆已真是精彩。而这也像青春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，是那么的美好，不仅是在经历的过程当中，而且也包括回忆。我想在我们青春时期年少时候的那些朋友们，可能很多呢都不再联系了，但是我们心中唯有对他们送上非常真挚的祝福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，这两首歌都送上两首有关祝福的歌。第一首歌呢来自于张学友，歌名呢就叫做祝福，而另外一首歌呢来自孙悦和邰正宵，是他们的那首好人好梦。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不要走开。 尽在不言中，这一刻挥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继续走，继续游，人生难免苦与痛，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。情难舍，人难留，今朝一别各西东，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伤离别，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。若有有缘，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重逢在灿烂的季节， 想离别。

是这样，我可以安慰自己，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线光明，留得住快乐全部都送去给你，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。 每当我听到孙楠和那英合唱的这首《只要有你》的时候呢，脑子当中啊就会不自觉地反映出古装电视剧的这个画面来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年代更久一些，它呢风格也和刚才的这种稍微唯美一点的这种风格截然相反，它来自于邓丽君《酒醉的探戈》。 酒醉的探戈